好，翻嚟第二節啊，教阿博士首先問你，咩叫搶局啊？即係如果喺嗰個風水嚟講， 搶局嗰個咧唔係風水學嚟嘅，嗯，因為風水學咧係生人，唔係死人先有風水睇。 嗯， 好啦，其他而家你嗰啲住宅嗰啲咧，係屬於上學嘅一種。 哦，呢個係上學。 上學嚟嘅，即係睇屋運啊，睇嗰個家宅，嗯，即係以前咧你起間屋，起完之後睇你間屋嗰，那個叫宅相。 嗯， 喺列入咧係上學嘅範圍， 嗯， 即係間屋個有樣睇啊！ 我冇 間屋個相， 你個座嘅方向啊，嗯，你未死嘛？你即係咒人死咩？幫人睇風水大吉利先啦，係咪？我未死係咪先？嗰，那個宅相，不過但今時今日咧，宅相咧就差唔多係建築嘅環境學。屌邊度條煙通噴住你嗰個垃圾池？屌咧，係人都識啦嘛，避一避啊！乜呢啲係取巧嘅，唔需要講。好啦。但你話我哋用呢個咁嘅宇宙嘅能力去幫人咧，就涉及多數咧，好多人就唔知嘅， 嗯， 即係我自己個人啦。喺古代咧，正話你哋講過陰天教， 嗯， 最強用得多咧就係印度， 嗯， 嗰，那個印度傳過嚟， 嗯，係啊，唐朝嗰時候， 印度傳過嚟，所以咧就我祖師咧 一行禅師， 嗯，所以一行禅師咧就當年咧就寫咗製咗本大顯力嘅， 係大顯力。 好啦，佢留低世間，我今日唔記得帶嚟啊， 嗯， 咁佢留低世間俾我哋用嘅咧，正話我哋所講地水火風， 嗯， 係屬於物質世界嘅元素。要加嗰個精神世界，就是，個心意識嘅世界，仲要加呢個空性嘅世界。你冇個空性世界咧，你就藏唔到萬物噶嘛。咁， 嗯， 如果你空性世界要加一個咩咧？時間嘅世界啦。呢，這個時間世界咧，又成住壞空， 嗯， 每一樣物質，一朵花、一棵樹停幾耐，乜嘢動物嘅生命嘅記錄係有數嘅。 嗯， 真係有數喎，即係貓嘅壽命有幾耐，人嘅壽命有幾耐， 寫定喺本劇本度噶啦， 差唔多有數嘅。 嗯， 好啦，變咗你去到呢一個時間，你要知道時間係乜嘢先。 嗯， 點解要知道時間咧？就話呢個人佢而家識你喺呢個時辰，今日係月圓或者月缺。嗰度有數啦， 嗯， 因為佢個月球圓缺咧，影響連海水都影響噶嘛，個，嗯，潮水漲退啱唔啱啊？ 潮汐漲退 都有影響噶嘛，即係佢有一種力喺度嘅。好啊，所以佢古代啲陰天鑑咧，再一用埋呢種力一睇，天上嘅星，你可信可唔信？根據我祖先國泥守敬啊，即係元朝嘅國師。 嗯， 刘伯温嘅师傅， 系啊系啊， 我祖先嘅刘伯温师傅嚟嘅大佬， 嗯， 好啦，咁佢危险到点咧？因为你唔得究竟，同埋好多人为因素啊，所以以前咧，点解啲人咁叻做唔到状元咧？佢临到嬲尾，最后批你做唔中嗰个咧，就阴天监嚟嘅， 嗯， 一车你个时辰八字一对，哇！呢，這个冚家铲有皇帝命喎，咁你一定冇拎得中，屌你！唔系点你噶？唔系讲少啊！你记唔记得朱元璋上咗场追杀嗰啲同埋出世时间嗰啲僆仔？ 系系啊， 你记得？ 系啊，我哋有提过，我哋有讲过呢个传 闻。所以当年嘅阴天梗好啦，你一去到二品大臣嗰阵时升官。就要拿你的命盤出來看個星斗，不是少紫微斗數，你們行文沒搞錯啊，完全沒有關係的，你那些紫微斗數什麼鐵板神數行文行不用搞，他夜觀一星象就看到哪粒星是你的。 阿博士，你咁講，其實如果陰天教睇實星喎，佢唔係睇嗰啲 睇實星㗎， 唔係睇書入邊講啊，睇 睇書嗰啲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啊，大家即係好冷靜啦。 嗯， 你整套塔羅牌，整套金木水火土，嗰， 嗯， 那個水土咧唔係實嘢嚟㗎嘛，係攞咗嗰個星球嘅名字拍落去㗎嘛，佢係冇物理作用㗎嘛， 嗯， 你明唔明啊？冇， 嗯， 數計㗎嘛。 嗯， 是不是，嗯，但我講的地水火風時空式呢， 有數計的，全部 是有數計的嘛， 所以術數就有數的， 唔係啊！呢個世界要知道，凡係世界有相嘅嘢，即係有現象嘅嘢，就有數。有數咧就有法，就有個法則咧規範咗嘅。呢個係緊嘅，即係我哋講係呢個有。 即 係 實體世界裏面嘅。 實質世界 有規律， 有規律嘅。冇得亂嘅，屌你搞成時個標係行幾多度幾多度噶啦嘛，你冇得搞啊嘛，幾多度瓦係咪啊？有數噶，等於你而家你個架車嘅 engine 係咪啊？好精密噶嘛盤數，喺個現實世界咧有數嘅。好啦，但係去到呢個感性世界，屬於呢個人嘅命運世界啊，撞到貴人啦。嗱，最簡單一樣嘢。我哋講下呢個星球嘅呢個風同水咧，就唔係死人嘅風水。你嗰陣氣。變咗呢個人嘅氣場，屬於風啦。招惹翻嚟係咪正氣嘅人咧？所以佢咪有物以類聚咯，係嘛？咁你感召咗啲古惑仔嚟，屌你間冇關照啦，啱唔啱先？阿松介紹你都死啦，係咪啊？好啦，如果你水喺世俗叫做財啦，你能夠控制到個水性嘅流通，你有嗰個觀察力，你咪知道邊度有錢揾咯。一個新人。普通人啊，係妻財子禄嘅啫，你咪諗緊要做皇帝噶嘛？冇人一諗緊要出世做皇帝噶嘛？ 朱元璋就係咯， 嚇！佢發緊緊夢嗰時諗噶嘛？嗰時佢好啦，佢收準提法噶嘛，所以後屘佢禁準提法噶嘛。朱元璋收準提法噶，收成就啊，做皇帝啊。好啦，佢後期你係普通人，妻財子禄。讀完書成績好，啊娶個老婆生個仔，買間屋仔，買架車仔，供緊咗三十年，一計數都收工啦。咁你普通人好撚低要求噶嘛，啱唔啱先？啊咁啊，你幫啲普通人咧就好易嘅，只要佢心術一正。所以嗰陣時同大家上次都講過噶，你只要你一正，有誠信，就有人揾你噶啦。你做生意一覺得你個人老實咧，一定有生意做嘅。而家今時今日中美貿易大戰就屌你哋個人都唔撚老實噶嘛！你成日話屌我哋國家弱咧就俾人恰喎，邊度恰你啫？屌你自己冇誠信，違反契約精神，屌你咁樣你話人恰你，啱唔啱啊？嘥撚氣。所以咧，我哋用我哋嘅方法去幫世間人咧，好普通咧係好易嘅。即係只要一教佢嗱，你係普通人嘛，咁你總有一兩種技能傍身先。你讀緊成書咧，喂點樣做扎鐵都二千啦，大佬，而家二千得唔得？係咪啊？掟天花都一百九百蚊啦。 點都有啲細藝咁 啊！一定要有嘅，你冇咧就唔掂啊！除非你老豆有幾棟高樓大廈留撚低俾你，嗰個例外嘅，嗰個另外嘅，所以佢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啊嘛。你嗰個風水學唔係俾生人用嘅，係俾死人用嘅。俾生人用嗰種咧，係屬於呢個宇宙學嚟嘅。宇宙個天體同你嘅人出世嗰日有數啦，又唔撚係嗰啲咁嘅紫微斗數啊、天王地支啊、紫平八字嗰種喎，唔好搞撚錯喎。我哋用嗰種就咁啊，我哋祖師留低本咧叫做《一掌經》。一行啊，咁咧掌經咧就有朝一日，我出家做和尚，做咗主持，我收徒弟，我驚收咗個前世嘅命，隱藏咗好撚惡嘅人入咗我佛門，大撚惡，咁咧我哋要攞祖師嗰本一掌經出嚟用噶啦，算一算你個唔家產。你有乜嘢隱蔽嘅惡事先？如果算到冇咧，一定唔可以收佢做徒弟，唔俾佢入佛門嘅。嗰本一掌經，你有冇聽過？冇咩？冇你入屈？ 我哋冇。 係一行祖師留低嘅，就係咧要嚟算呢個人咧有冇善根，有幾多個色，意識個色啊，即係藏喺度嘅，就嗰本一掌經。你一撳手機有噶，應該一掌經有。就是一行祖師留低，我哋都有，我要嚟用嘅。即係譬如話，我要用一個夥計，用一個人。 佢有時佢因為佢人心會變啊， 係啦， 即係讀書咧，人心為危啊。佢未好世界嗰陣時咧，好撚老實嘅，有啲就扮老實揾笨柒。佢藏機啊嘛，有啲佢未必藏機，佢一去到某種環境， 唔可以個權力喺度， 係一到咧就大揾鑊啦。啊，咁咧就我哋咧就要攞本一掌經咧去算嘅，即係呢個人可唔可以用，用到邊度？咁啊。曾國藩咧就用兵鑑嘅， 係兵鑑呢個就知啦，呢個就知啦。兵鑑係睇相 嘅，睇相係傷害嘅。但我咧就本身我多數用一掌經。咁點解我話搶局咧？就涉及通勝嗰日子咧，佢留咗街，而家喺世間嘅通勝咧太多啦。又有永經堂，又有廣經堂，係咪啊？嗱，我今日帶一本嚟俾大家睇。有呢本冇得賣嘅，啊邊個鋪一鋪出去？ 係啊，鋪啲相出嚟啊！ 有個通勝，嗱係我個朋友梁佑大王， 呢位老先生， 呢位老先生，李廣林，好聞名噶啦，香港佢有米行牌嘅，有以前有米牌，唔簡單嘅得佢。 係啊，通以前通街都係米鋪啊嘛。 咧另外撳佢嗰本通勝，有啲通勝嘅，有本通勝嘅。系啦，嗱就係、是、佢，我又啱啱咁啊，隨手攞咗以前留低嘅2012年嘅嚟，佢呢本咧就係、是、送嚟俾人嘅，入邊有有一啲資料嘅，佢好有心嘅人，佢維持傳統文化，但又搞咗好多嗰啲誒健康身體啊嘅知識啊，點樣飲醉酒解酒嘅方法啊，生活守則啦、啊，啊嗰啲師傅讚係邊個打邊個，每個行業啦、啊，啊。譬如 你做銀行界咧，就要供趙元堂啊，開旅行社啊，供關帝啊。如果你開嗰啲陶房咧，就要供張飛啊。啊，你做紙啊，供蔡倫啊嗰啲啦。即係你做裁縫咧，那個師傅啊，要拜軒元帝啦。係嘛？咁啊，另外你做京劇嗰啲人咧，就要拜唐明皇啊。若果做粵劇嗰啲咧，就拜華光啊。非法佬啊，拜羅祖啦，做捉滅嗰啲人咧，拜六衣女啦。嗱，每個行業咧都要拜一個神仙噶嘛。做炮竹嘅咧就冷門啦。供奉馬坤喎，我真係唔知馬坤係邊個。好啊，如果你做算命佬、麻醫、陰陽數、睇風水咧，供奉嗰個麻醫仙喎。啊，呢啲咪冷門啦。所以就呢本咧，佢哋。阿廣林好豐富嘅，同阿蔡伯啲通勝又唔同嘅，好多嘢學嘅，係同埋好冷門嘅。 好啊，其實可以翻翻嚟個正常嘅畫面啦。嗱，我睇入邊咧，仲有咩㗎？有八段錦㗎，咁我都玩嘅，我都玩嘅八段錦。係 咪 啊？咁仲有恐龍滅絕嘅原因啦，即係我都唔知佢做 咩。係啊，好貴，好貴， 即係佢好多關心。 係啊，送一本俾你。 多謝多謝， 2012版啊，呢個係。 唔係咁啊，阿博士想問你，通勝點睇嘅？ 通勝咁樣，首先要明白社會以前咧係唔識字嘅人多。我哋喺民國就清朝戰亂啦，都冇書讀，咁冇書讀，咁佢又要跟住嗰、那個，佢最重要都係嗰個力學咧，係俾農民咧喺邊個時間耕種，因為佢嗰個黃道線一過咗咧，你唔播種咧，仆街， 係啊，出年冇得食噶啦， 係咪啊？所以佢個其實當年咧，佢所以佢個農曆一出。皇帝咧係出嚟祭天嘅，一宣布嗰年嘅曆法，皇帝係祭天嘅，就俾啲農民咧耕種，即係做一個指引。好啦，其他日子咧，因為已經形成咗佢哋中國一種陰陽術數咧，係深入曬民間嘅。你呢種活力咧係沒法擋嘅，等於咧叫人哋冇得信上帝，你叫唔撚到嘅。呢個係。世俗的文化嚟嘅，呢、這個即係話係民族嘅文化嚟嘅，深入曬民間。啊，又要做牙啦，初二十六啱唔啱啊？你叫唔好搞啊，唔得嘅。好啦，變咗佢有呢套學説留咗喺度咧，佢就隨俗咧就用咗啲曆法。咁啲曆法就你而家俾個時辰佢用下噶嘛。因為佢唔肯安樂噶嘛，開張。好啦，最麻煩去到邊度咧？大公司咧， 股票公司上市掛牌揀日曆，所以前蔡百毅就那裡收錢收得最撚好收的了，即是揀個日子啊，譬如掛牌啊，個公司上市，你明白嗎？或者買個地盤，攞個時辰。咁但你又諗下喎，好撚多地盤以前陳龍青嗰啲街零點，咁啊個個集拎，而家佢開拎，然之後執拎曬 就走佬。 好啦，另外你再要諗啦。在我哋民國之前，在共產黨解放前，清代每一個年人，任何大官、員外、達官貴人，有兩個錢的都養緊住風水師嘅，啱唔啱？養陰陽師噶嘛，係咪啊？指點迷津噶嘛。現在就算現在都有人養緊啦，啲 有，我知道具體邊個我都知道，係 咪啊？ 每一個大嘅地產商都有個風水師，風水 話。好啦，你諗下，我哋解放前養咗咁多人，共產黨嚟，即係個撚個唔撚靚喎，屌你老母，屌你會走唔走都死喎，咁你嗰套嘢有咩力咧？ 大考驗啊！嗰時就 係咪啊？所以我就灌輸俾大家咧，就係話歸根結底，我所學嘅學問，喺宇宙中係有一種人同大自然可以影響到你嘅力，但嗰種係好正面嘅力嚟嘅，係完全一個因果力嚟嘅，即係差唔多你好有好報，若然不報時辰未到嘅啫，佢有個局限嘅。好啦，但對某一啲人，佢有個真相緣嘅，真相緣咧，即係話佢個人失落嗰陣時候，走嚟簽埋算命，你話俾佢聽，你放心啦，出年咧你有個貴人噶啦，你佢又唔肯跳樓住嘅，大佬。 點都等一等。 我試過救過人噶，有嗰陣時候有個朋友間接識噶啦，好撚難倒嘅，屌你先老撲街著草，打電話明哥，通埋個電話收工啦，咩事啊？佢屌，而家我係諗緊住。你同我照顧啲老婆啦，有機會咁我屌你，咪唔好喺度講 寂寞嘅。 我咪住，我啱啱買靚咗五張六合彩，八個十個自己九個自己張，我有買幾張嘅。我嗱，我買咗五張六合彩，就五個自己張嘅，十個自己九個字十個字都有啦。嗱，靚仔餘你一半，屌咁樣等緊埋聽日開緊埋彩先好唔好？食餐飯，咁咪唔撚跳字咯。我慢慢跳字喎，佢知道我講明中真一半，我一定會俾佢噶嘛。咁啊，第二日咪同佢食餐飯，問咩事咯。咁你所以人咧，你去失意時間，佢就占占卦，算算命。 話呢個分秒必爭噶嘛，嗰刻 你都俾佢有個希望噶嘛。等於教宗而家好開明嘅， 佢反對死刑啊，講好清楚。 佢教宗佢就話。如果你要我講證明咗世界冇神嘅話咧，呢個世界好撚多人失望。 係，係 咪啊？咁啊，大家應該明白啦。就話咧，世間我哋要接受有啲人係個智商咧係低嘅。佢如果去嘥一百幾十，就係占支卦，問下個算命佬攞個希望，咁又何妨咧？無傷大雅。所以這個呢個咧，你鄧咧，你就當橫灑嘢冇所謂。但當你真係要決策嗰陣時咧，就千祈唔好滯啦。點解咧？因為呢個宇宙咧冇方向嘅。風水係最緊要講方位噶嘛。一冇咗，你問阿幾條哥你睇咩？你話睇咩？ 咁啊睇自己噶啦喎。 唔係，咁呢個宇宙真係冇方向嘅喎。 係。 嗱，好簡單啊。呢度為界啊，呢個杯為界。你呢邊係北，我呢邊係南。 係。 如果我行過嚟呢邊咧，就我都係變咗南嘅啦嘛。 係。 係咪啊？ 呢個方位啊，已經即係整個分別出。 係咪變緊曬咁啊？所以變咗當年咧，我哋祖師咧，因為佢有呢種學問好撚深奧。咁啊，皇帝咧就等於當而家嘅航天。工藝部咁樣會保密噶嘛？啲陰天價好撚秘密噶，唔俾見人噶。 嚇！高科技知識嚟。 高科技知識，咁啊點我哋祖師咧？落咗一個命令，要整兩本假嘅風水經。叫《南蠻經》，大家如果研究風水聽過嘅，咁啊點解要做咧？ 就怕架仔從韓國佬嚟偷，偷撚咗呢啲高度秘密，佢就影響佢皇位，我聽影響佢嗰個國勢啊。但有一樣嘢好奇怪啦，就嗰個天文學啦。所以我哋中國咧，南方唔出皇帝嘅， 係 啱唔啱啊？南方冇皇帝出噶。好啦，同埋咧，每一次嘅轉朝換代咧，未試過由南方打上去可以稱霸嘅。你話邊個朝代係南方打上去？所以當年嗰架仔咧，由嗰邊入咗去蘇聯嗰邊喺外蒙嗰度掃落嚟咧，攞撚咗天下，知唔知？ 佢係錯咗位， 錯咗位。 係啦， 嗱呢度有嘢解釋嘅喎。等於我哋打足球，嗰個球場，屌你！你擲先擲撚到個太陽射撚正嘅，你都賺曬噶嘛？你明唔明啊？嗰個時線係咪啊？係有關係嘅，即係嗰個乘勢而行嘅，嗰個即係話咧，你個天文同你個地勢係會影響人嘅作用係有嘅，所以當年佢哋啲陰天反咗利用呢種嘢咧，就設計咗好多唔同嘅程式，咁咧就去推算啲國運啦。好啦，咁你講到風水學咧，有樣嘢咧就要交代啦。民間嘅一個地運啊，譬如我哋講家宅先啦，即係話一個屋嘅運程個相，嗰、那個屋相嘅運程，最長咧25年，要加嘅，要續嘅。嗰二十五年咧，你要裝修翻新一次。就做去做落去嘅，一般嘅 四分一世紀， 四分一世紀，咁啊50年啦，咁你咧就差唔多，你就要50年以上嘅樓咧，真係要全等大大維修過啦，因為佢嗰個氣咧走咗啦，咁我咧就我哋有另外一種嘢補救嘅，好啦，但喺中國有歷史記載，所有嗰啲名山大冊。即係嗰啲寺廟啊，好文明嘅廟觀啊咩咧，個地運唔過500年，所以個個都又大火燒嘅喎，又戰亂嘅喎，咁重建嗰啲寺觀，你明唔明啊？一當年我哋起寺觀咧，已經睇曬嗰啲方位啊、揀地噶嘛。好啦，咁啲地運點樣咧？有啲係好神秘咧。我研究呢度咧，係停咗度嘅喎，因為當年我師傅交代我咧。福建有個南普陀寺，咪好聞名嘅。南普陀寺啊，喺福建，係天火燒。天火燒個地運夠啊。好啦，個天火燒點樣燒咧？未燒呢間大廟之前，喺廟門前嗰棵銀杏樹幾百年嘅，突然間開花。佢已經知撚到呢間廟 就快燒， 咁咧就開花咧就供佛喎。成身嘅精華，我咧燃咗花供佛咧，嗰棵樹咧就謝啦。當晚燒咧，我剛剛我師傅咧就喺度掛燈，雲遊四海去到南普陀寺掛燈，佢會睇住嗰只大梁嗰度咧，一隻紅珠珠，條線一路吐出嚟，一路吊咗落盞油燈嗰度。濕咗啲油，燒撚著自己，砰砰聲扯撚翻上去，咁樣燒撚咗通頂喎！屌你老味，天火啊！好啊，另外一種天火係點咧？仲邪啊！咁你咪見好多建築物咧，有後花園有剩噶嘛？有啲係種樹噶嘛？啱唔啱啊？幾圖光嗱，呢啲又屬於宇宙嘅天文學，即係宇宙嗰個順逆嘅行法。好啦，呢個地方嗰個運數一到一有劫數咧，有一種現象出現。佢喺塊樹葉度咧，朝頭早嗰粒露珠咧會變身嘅。變身嗰粒露珠啊？ 點變化啊？ 佢變成咗粒突。 即係唔滑嘅平。 唔圓嘅粒突鏡。嗰啲個陽光射落去咧。就立撚著棵樹。 哎呀！ 屌你咁多天火啊，大佬啫！嗱，你好啦，如果你嗰個高手，嗰件真事啊，喺美國好多人知道，係三藩市嚟㗎。 即係我冇呢個功夫嚇，即係我時靈時唔靈啦，有時有啲靈感啦，即係自己學藝未精啦，屌你多嘢搞，屌你而家仲要揾啲才女喺身邊，咁你又梗係零零星星啦，咪酒色財氣又有。我老師有一年去到三藩市，探啲徒弟，佢突然間開聲，啲弟子嘅次次師傅嚟都住酒店咁啊，可唔可以呢次我呢個住幾日好唔好啊咁？哇！梗係歡迎啦！屌你真係人間咁撚好彩嘅，咁撚多弟子都唔撚話去到住嚟我屋企度住喎。咁你啲三環市嗰啲啊，四五層嘅啫嘛，即係地下一層兩層好矮嘅嗰啲嗰啲屋，唔係高樓大廈嚟咯。有啲佢啊好怪㗎，佢啲底下咧唔知做啲好精簡嘅店，樓上咧有住家嗰啲即係唐人餐館嗰啲啊。我師傅啊，喺度住，住完咗幾日，臨走擺低一樣嘢喺佢個佛台嗰度。喂，多謝你招呼我幾日啦，擺低一樣嘢度，你唔好走佢啦咁。走咗唔夠三日火燭。地下火燭啊！啲餐館。係。咁啊，即刻全個街好多人睇住噶啦。啲火燒到上嚟啦，砰一聲跳過三樓上， 就係燒佢嗰度。 就唔燒佢嗰度。 哦，就唔燒佢嗰度 嚇。我知道。即係話，譬如我哋睇到哦呢、這個， 但係如果知道點解唔叫佢走咧？點解要用咁嘅方法咧？ 佢應該有個限制嘅。 即係佢唔能夠改變到件事。 係啊。 要燒就一定燒噶啦。 但係佢保你唔燒你嗰度。哦。即係保護咗你，即係你冇咁損失。係。咁咧就即係話，同埋我哋以前有啲嘢咧，個宇宙唔可以干擾到。你未必干擾到啦，第一。第二干擾都唔可以干多。我係試過一次咧，就幫個學生咧就搶運嘅，搶運。個搶運係點咧？好啊，紀勞哥仔。正話我哋大家講咧，個人做好多好事噶嘛。你好多世咧，你係一定幫過人嘅。咁你身邊一定有好多隱蔽貴人嘅。但呢就隱蔽貴人咧。未必同你呢一個世時空出現噶嘛，唔係喺你呢個時空一齊投胎噶嘛。好啦，大家同你喺呢個時空投胎嘅人咧，又未必住埋喺香港噶嘛。 係老年咁遠啲可能。 係咪啊？或者就算住喺香港，又未喺你嗰條街咁，你撞唔到嘅。幫佢搶運係點咧？即係你可以利用你有呢個咁嘅密碼喺度。又有呢個同一時空咧，係唔知佢係邊個嘅喎？我哋有一種方法咧，只要你個人真係善良，只不過你有障礙，呢啲運咧係你係有嘅，不過佢未夠鐘出嚟啫，你未撞到呢個貴人出嚟，一係你有嘅，佢一撞到你咧，你就一定有啲運行㗎啦，因為你前世幫緊過佢，我同你提早俾佢出現嘛。你明唔明我思啊？即係我哋就用呢個方法，就透支咗嘅。 O D 啦， 但係你本身有嘅。 我知道，即係強積金啊，係 有嘅。 強積金啊，點解攞唔到？ 我係幫過啲學生㗎。 咁結果如何咧？ 如果學生佢咪都幾好啊，即係叫佢幫一把咧，佢對我即係好真誠啊。咁去到筲箕灣，叫哇屌咩結咗婚，住間板間房，咁撚勤力，佢點解我幫佢咧？佢有一年咧，有一講十幾廿年啦。佢拎咗包錢嚟俾我，全部啲税金啊、散嘢大包。話老師，Doctor 老師，佢又做啊老師噶。喂，老師，我啊儲埋咗筆錢，你同我睇下點樣做咗啲好事噶啦。我點解咁濕碎嘅？係咪啊？我每日我唔坐地鐵，我坐電車啊。坐電車兩雞啊嘛。咁樣儲嚟俾我喎，話我屌你乜大鑊，最大鑊呢啲啊，知唔知啊？因為你有錢攞你捐十萬八萬嚟，我就喂擺低啦，咁我算緊數啦。我試過啲人睇我本漫畫咧，捐咗十萬蚊，我都喂得啦，擺低啦。哇！佢咁樣講喎，我當然呆撚咗。哇！我呢鑊大撚鑊，佢一七屌你乜食少 積翻嚟， 食少咗嘢，屌你乜坐電車，後撚咗成半年，屌你乜拎扎咁嘅拎經嘢嚟，唉我頭都赤撚埋，我屌頂唔順喎，因為當年我哋師傅咧，因為呢啲人呢個心力咧好大啊，唔係一剎那衝動，佢持續性半年有多。 每日坐電車儲錢拎嚟信我。 呢啲係大願嚟嘅，大心願。 好啦，咁我，唉，我就告住佢唔知㗎嚇。嗯。我就揾一日，揀咗個好日啦，就揸架車去到筲箕灣。夜晚我話：喂，我經過喎，嚟探下你咁。 嗯哼。 哎呀，常冇啦，咁不就氣喎，唔緊要，我上嚟探下你咁。上去探佢，嗰啲板間房啊，即係硬硬鑊好撚多夥人嘅。係。仲有一啲啊，碌架牀佢就冇籠屋。 嗯哼。 咁啊，兩公婆好善良嘅人。我真的擺低樣嘢俾佢，何師傅講。我嗱，呢一窗咧唔好閂。你開一半，每日開一半。嗱，我擺一樣嘢喺度，你就掛喺度得啦。我試過華波嗰時開間日本菜，我都擺咗樣嘢俾佢三年啊，知唔知啊？佢哋唔執笠得啊，大佬，阿明哥幫幫手啊。我哋有幾耐租約啊？佢啲檔嘢咧，單單都執笠噶啦，喺帝苑嗰檔日本菜。嗰啲幫幫手啊，咁我都，唉，你想做幾耐？佢殺唔得，我祝福你有三年啦。佢真臨到第三年，將個租約夠期，啲生意真係跌喎，跌咗一斜。咁我幫我學生咧，打一樣嘢走咗。佢係做啲經紀嘅 sales 嗰啲電子儀，即係電子零件嘅。係。哇！過咗個月，喂喂，請你食飯先喎。佢你嚟探我都要問下咩事啊？唉，無端端撞咗我大客。啊！好傾得埋，又好信任我，咁啊，成間工廠啲嗰啲電子零件咧，就經我手落單，公司而家升級啦，咁又加薪啦，咁有好多佣金啊，咁就咁咯。 嗯哼， 系。咁我就還翻嗰筆錢。 哦，即係明白啦，就係、是、嗰筆錢要你花咁多精力。係 啊，屌 你！搞掂佢。 屌到我，屌你翻到我呢，真係祝祝福佢大佬。佢唔知噶。 係。 所以你又可以祝福人嘅喎，即係譬如你人哋幫咗你，你善意嘅話咧，你又買樣禮物仔俾佢擺低，咁你咧個個人都得嘅喎，唔係我得喎，唔好搞錯喎，即係話你真係個心願合掌，咁啊，誒我祝福呢個朋友咧身體健康，帶嚟好運，咁你嘅意念都入咗去嘅，好啦，你嘅意念究竟留得幾耐咧？一般人咧留到一年嘅。普通人都有一年，佢就慢慢冇咗噶啦。當然啦，譬如你大修行人，佢本身後邊嘅功德力好大，佢咪留耐啲咯。所以你咪去到泰國咪見到啲高僧祝福樣嘢俾你啊嘛。佢就係如果誠意嘅話係有呢個力嘅。誠意啊，個個人都有嘅，唔係話修行人有嘅。 呢個願力， 願力就個個人都有嘅。但係你寫張好嘅祝福卡俾人哋都有啲擺得好，佢都有感應噶嘛，啱唔啱啊？係 啊 係，係咪啊？即係唔係假迷信嘅？你有咩問題問啊，大佬？ 嗱，我問先，阿博士嗱，咁我問啲問題都好有用嘅。一個人對自己嘅財富應該點睇法咧？ 你用得幾多先一個人？最緊要諗一諗呢個人用得幾多先。在道家咧就有數嘅，所以點解道家要斷食咧？佢每個人配給咗你幾多斗米？你一陣大食咗咧，你又屌你乜提早死？ 即係佢有 quota 嘅 每人。 有 quota 嘅，道家噶呢個道家學説嚟噶。所以佢一劈谷咧，冚家一長命啦！你都未食曬嗰條數唔走得。 哦，即係佢個劈谷意思就將嗰條 quota 拉長佢，咁你就揾個即係個 quota 換翻條命，即係長啲命翻嚟。 因為你要食撚完佢先走得噶嘛，屌！ 哦，咁我呢個調翻轉聽未聽過，即係你嗱 有呢個 我都係聽過啦，但係話你食曬先走得。 系啊， 呢個未聽過， 整定俾你食噶嘛，你又唔該餐唔食就咩啊？我只係話你個世緣未盡啦。 哦， 個世緣未盡啊。 嗯哼， 我而家咧就唔係食糧食啦，我哋搞到邊度咧就科學啦。 嗯 嗯，線粒體。 嗯， 聽過未啊？ 聽過，呢個聽過。佢就咁樣嘅，而家就研究到點解我哋會衰老，點解我哋會咁即係老啊？因為斷又斷，即係等於你個影印機咁樣。 係啊， 你真係影，你影得一百次之後，就同原本嗰個就爭好遠㗎啦。所以我哋會老啦，我哋同後生嘅時候個樣唔同啦咁樣。咁啊，阿教頭先講嗰樣就係話，食同埋財富係咪都應該用一個同一個睇法咧？就係 即係我哋每個人 有數嘅， 有數喺度嘅。 嗯，應該佢有數嘅。咁但係佢有數之中咧，數中有數嗰度就難啦。 嗯哼， 因為你涉及你突然間，你做咗啲事咧，變咗好你唔知啊。 嗯， 表面係壞事。佢禍福相依伏啊嘛，又、你以為表面個老有個仔白撚厭嘅，一巴打落去， 其實你教聲佢， 唔係，其實你救咗佢啊，佢翻咗學咧，唔撚敢同人打交啊，咁、咧你係唔知嘅 ，OK， 嗰啲數咧就難計啦，係咪啊？即係，但而家我哋講嘅閃乜仔咧，就話嗱，而家我唔辟谷，我就去到我喺瑞士研究院咧、因為我有個研究院咧，我有參與噶嘛、我已經去到咧，將個閃乜仔咧停啦， 等佢唔好斷， 我仲補長啲喎、所以啲人成日問我點解你搞嚟搞啫，仲可以咁精靈咧？就係、我就有、我又用緊呢種嘢最新嘅營養素，就係、補長閃乜仔嘅，有 Q 聽喺度。仲改良咗嘅 Q 聽，經過嗰、個，仲要經我哋嗰個左旋波啊、即係譬如而家我哋嗰日今日講話個太陽升降啦、一般人嗰、那個地氣升喺個海洋升上嗰陣氣咧，嗰、那個波長咧就係、是左旋嘅喎、如果喺嗰個樹嗰度，佢個太陽出一曬。佢又有氣喺嗰棵樹嗰度升上嚟噶嘛？嗰、那個又旋喎，知唔知啊？另類嘅喎、好，而家我哋行到瑞士好似我呢個嘢咧，呢、這個我哋行左旋嘅標波嘅喎、即係話而家你地球上嘅電磁波嘅電波咧係咁樣行噶嘛？冇斷噶嘛？但我哋呢個波咧係斷嘅喎。一個圈一個圈咁樣推出嚟嘅喎。但我呢、這個標波咧係 Tesla 留低嘅。就可以出太陽系嘅喎，而家地球嗰個出唔到嘅喎，知唔知啊？所以而家我哋咧去到我係用閃乜睇嘅，就唔使辟谷咁大。 買辟谷都好嘅，對一個人， 我對我 即係個精神係好嘅。 我有我啊，一個禮拜食一餐嘅啫，有一日 係啊， 食好少嘅，逢星期四。即係收福嘅我自己。好啦，再舉一個例咧，就正話講話個天文學咧，就一般人如果你哋想改運。今日大家有緣分啦，講我啲經歷啦，少少誒師承教大嘅。你記得農曆生日係幾多號？譬如你初一、十五，或者初二，或者初十嗰日出世，你每一個月咧都有一日噶嘛。你嗰日咧就遲數。因為嗰日咧就個地球個星球運作同埋你個命運咧。因為我計唔到你幾時入胎啊！即係通常咧，你計到最尾就係因為你個精子碰到粒卵子嗰下咧嚟用嗰條數嘅， 就唔係你出世嗰條數嚟嘅。 係啦， 你成精，即係你 碰埋嗰下咧， 先至計。 但你計唔到嘛？ 係啊係啊 係啊！咁我有咧就攞你出世就話你同呢個世界最大嘅引力咧扯你佢出嚟嗰刻， 其實就計翻落去啦。 你又用嗰日咧？就干擾佢啦，我就遲數。一遲數咧，就佢呢種引力咧，影響你命運呢個支流嘅力咧，就消失咗，冇咁大力。咁你咪冇咁撚衰運咯。嗱，就唔係叫你富貴啊，即係冇咁撚弊危啫。屌你做錯嘢，好撚著數啦。阿媽幾條哥仔，屌你咁你真係上街咪～你佔中就唔好去佔王啦，佔王唔好即係搞魚蛋啦，咁唔撚使受多六年啊，大佬一年之間啫嘛，啱唔啱啊？所以咧呢條數咧就幫到大家咧，冇咁甩咳嘅人生，順啲，唔係保你富貴，即係你識呢招，逢係農曆生日你遲數。如果你再走去識埋你一份整多$100捐俾東華三院，同你屋企人收個福更加好。但整錢箱好緊要嘅。 明白。 係呢個好好犀利。嗱呢度咧有個改運法嘅。啊邊個扯一扯埋去？ 係技術人員，技術人員嚇。嗱你擺埋喺呢度。 你擺埋落咧。 個技術人員，你唔係喺嗰個鏡頭度做嘅，你行埋去呢個呢度啦，係啦嚇。推埋少少係咪啊？阿基圖揸住先得㗎啦嚇。 你俾佢啦。 係啦。 幾廿 架。你係影反轉佢，你哋 調轉係啦， 兩邊嘅。 兩邊嘅機頭調轉後邊嗰度有得睇嘅。 後邊嗰度有啦，呢度後邊嗰個詳細嘅，後邊嗰個要向東方朝頭早擺個前箱。 嗯。 我哋咧就用嗰個九至十一點鐘嘅。 嗯。 我唔用午時嘅，用子時嘅。 嗯。 嗰、那個時間咧，你一擺錢落去咧。就有嗰種運作嘅力，就屬於嗰個地水火風時空式嘅力。 嗯， 你每天中午十一時 呢樣寫 得？ 係啊，寫啦， 前 係啦，就照呢篇嘢就念一念。如果你上網咧，你就撳呢個千禧祝福文， 嗯、 最好識英文嚟練英文版。 點解？ 我有幾個小朋友啲家長啊。 嗯 讀英文讀唔撚掂啊！成日即係唔係母語嘛？ 啊、 我哋聽過個英文版嘅祝福文啦、 啊。 哇！寫英文佢自己無端端寫到佢老豆都驚啊！自己識組織啊！我個英文版祝福文好犀利。 嗱、啊，我讀一讀第一句啦，好講好呢個就一聽你就知道點解即係啱曬。祝願世界和平，有識之士善用科技知識化解天災人禍咁你。梗係要有呢啲即係嚇， 你個心術正念啊！呢個送俾你哋嘅。 好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呢個係要嚟改運嘅。 係。 改運咧係世俗人，唔係做大官，起碼你妻財子禄啦。 嗯 係。唔好有兵刀火劫啦， 係 嘛？即係身體健康啦，貴人多啲，小人唔好咁多啦，大佬。唔係保你億萬富翁，起碼你唔好咁閉翳先啦，係嘛？你一生人咁一百幾十年，你唔做錯嘢已經好著數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可能大第二個問題問阿博士啊。 你問啦。 就嗱，大家知道啦，生老病死啦。 哦。 就幾樣嘢都唔係最慘係病，尤其是有一啲即係令到你嗰、那個即係痛苦好大嗰啲。咁我哋如果一般人嚟講，我哋應該點面對呢啲嘢？ 最好唔好俾佢病。咁啊，喺我哋嘅波达嘅医学咧，人咧有九种死法嘅原因，有六种咧喺个口入嚟嘅。 病从口入。 系啊， 所以即口得。 注意饮食，注意饮食。 嗯。 饿啊饿死啦，饱啊会饱死啦，整食嘢食错死就会啃死啦，系有中毒啦。 嗯。 所以咧就最重要喺嗰个口腹之中要小心，特别而家嗰啲基因改造嘅食物。所以我哋咧有一定清食嘅。 咩叫清食？ 即係好清啊！有好多啲， 唉，唔好食咁複雜嘅肉類 嗰啲。即係嗰啲紅肉啊，嗰啲好多毒素。因為佢而家咧用啲無厘頭嘅化學劑養嘛，嗰啲飼料，係嘛？嗰啲激素啊嘛，我哋清食嘅。咁啊，飲最緊要咧飲靚水，香港水可以飲得對面海。九龍新界咧就要小心啦，因為涉及東江水，好撚雜細嘅。我成日叫人你前天咧，再試山腳攞啲山水翻嚟，等我絲襪過濾啊，好撚乾，唔使錢係咪？如果你買嘅咪買啲平價嘅水咯，細路仔特別好多皮膚病嚟㗎。好啦，另外嗰啲快餐店嗰啲炸嘅就千祈少避，要避咯，因為佢都萬年油啊，即係嗰啲油咧，嗰鍋咧翻炸嗰啲啊。嗰啲就是、好啦，另外一樣最危險啦，就而家有種輻射病咧，就大家唔知嘅，就喺手機嚟嘅。我醫咁多人咧，撞咗幾個，原來佢咧打手機耐咧，佢有輻射嘅，變咗你有傷口咧，你再聽得耐咧，佢就埋唔到口嘅。好神秘嘅，所以 唔神秘噶，博士，我講俾你聽，我係點啊？我唔知點樣感應，但係我聽緊手機咧，即係如果以前 唔 係頭痛啊， 即係 呢度熱㗎， 會暈嘅， 熱㗎、 啊。 我係點樣？我直情擺手機咧，即係以前有多係點樣？我擺得大概十零分鐘，我痛啊。 嗯哼， 咁我呢個就有感應啦。我哋 啊，咁我哋都問， 我問過科學家兩種應該冇互相作用喎。咁但係我 有嚇，所以我成日帶呢個咁，我燒咗呢啲咁嘅切割噶嘛。好啦，咁你話講病咧，就最重要真係你要俾啲時間嘅，每一日你咪定半小時或者十五分鐘，你揈手揈腳好都有效嘅。係啊，好啦，譬如話你諗住 喐下啲筋骨啊， 都有效嘅。好啊，有一個咧喺我哋古老印度咧就最比較好嘅，行路咧就用二百四方法，即係你揾啲冇咁多人行嘅地方，譬如翻工行路，咁你就兩個，即係話兩步，就吸氣， 八步咧就停嘅，唔呼唔吸。 嗯哼。 四步咧就呼曬啲氣出嚟。 嗯哼。 呢個就瑜伽嘅。 因為咧呢個就訓練到你嗰、那個肺入邊咧吸氧氣嗰個功能啊。 呢個係我哋古印度嘅步行禪嘅方法嚟。咁、那個人咧就比較強壯。好啦，你每陣時有時坐地鐵咧，我自己咧就多數單腳趌起嘅。 嗯。 隔離唔知嘅，即係我一隻腳拎起少少，一隻腳又趌起，咁、又深呼吸咗落嚟咧，定住，盡量捱到唔唞氣，又先至慢慢換腳嘅、即係你將個耐力啊，好多時間你偷到啊，你企喺度你可以趌起一隻腳，換腳咯。我坐呢，我又趌起一隻腳噶啦。 咁、阿博士，其實人老咧，即係個衰老，首先係咪隻腳先？ 哦，呢、這個百分之一百。你一見啲人年紀大咧，就對腳一冇力咧，就慢慢慢慢，佢係地水火風嘛，佢地衰退先噶嘛，啊，我哋四大元素，係咪啊？人體就一定冇一離開噶個衣術， 所以一定係即係練啊練腳先， 一定要練腳先， 啊， 咁啊跟住你要練個心肝脾肺腎啦，心肝脾肺腎有好多嗰啲五禽戲啊八段咁都有幫助噶，係嘛，一定有幫。中國其實個太極啲嘢博大精深嘅，但佢有啲口訣咧，佢冇教你，你嗰套太極由邊度要閉氣，幾時唔閉，佢唔講咩口訣。 係啊係啊， 呢啲最關鍵。 太極其實最緊要一樣嘢係呼吸。 好啦，仲有一首咧就好簡單嘅，大家都可以，又唔係話咁神秘嘅。當年你都聽過形意啦，形意拳啦， 個名啦。 咁大家嗰時坐喺度咧，你諗住啲手指啊、腳趾啊，一吸氣咧，係手指甲同你個手指咧分開嘅。意念啊，即係十隻手指啊，係分開嘅。即係話咧，你嗰度氣咧去到啲末梢神經啊嘛，有陣時周圍唔到噶，分開完手指咪分腳趾咯。好啦，如果你練到話喂，同一時間十隻手指十隻腳趾，啲手指嗰啲腳甲同手指甲都係分開嘅，咁啊個百會穴咧，啲頭成個頭髮咧就動起曬嘅，咁啊呢個高手，咁呢個做到啊，因為你成身嘅氣都係通透咗啊嘛， 不肉分離啊嘛，就嗰啲， 係啊，通透咗啊嘛，呢個係長壽嘅。 咁啊，所以順便你講我又問埋，咁人係咪有七輪噶？ 有。嗰、那個七個物論，我哋而家咧個七個物論，第日有機會帶俾大家睇啦。我哋俄羅斯最新嘅儀器咧，係照到個人嘅靈魂噶啦，係隻手擺度咧就編出嚟咧，你個七輪有冇歪斜嘅？歪邊度歪邊度咧有曬。 咁我哋病嘅原因係咪呢個七輪就塞咗啊，或者歪咗咁樣？ 佢會暗淡咗你食光環啲色彩，即係成個圖打出嚟有七個輪嘅人體嗰度歪邊邊歪邊邊咁啊，解釋俾你聽。嗰套儀器我有嘅，俄羅斯嘅最新嘅，佢再出到有嗰個靈魂嗰套咧，我就未到手。照到人嗰個靈魂啊，嗰、那個咧就係俄羅斯，俄羅斯已經好先進啊啲嘢。 咁啊，今日我想問一個問題嘅， 就係、 因為睇通性咧，我覺得就最有用咧，就睇好似頭先阿老師講嗰個叫時間嗰個咧。咁但係咧，一本通書係咪一本通書啊？係咪即係全部都即係各地都可以用得嘅咧？ 唔係嚇。 係啊，呢、這個最關鍵啊！ 唔係 唔明嘅嗰樣嘢。 唔係，首先要你講時間咧，有一個好重要。第一，你度時間係乜嘢嚟先？時間喺個宇宙咧，屬於係乜嘢嘅？範疇先。 過去同埋當下咧。 時間咧係屬於物質嘅。 係。 時間屬於物質，因為佢成住壞空嘛，即係你冇咗物質咧，就冇時間嘅存在噶啦。因為有物質嘅世界喺度，佢有生滅，先有時間，所以將個時間咧，首先就喺咗物質嗰部分。好啦，時間入咗物質嗰部分之後，咁你對面對在處理事嗰陣時候，究竟呢件事咧？是精神世界的事啊， 抑或是物質世界的事呢，那你需要用幾多少時間去超越這個時空呢？ 嗯， 那裡就有數了，那個呢就你要很通透整個宇宙的物理學，所有的學說，譬如說我這朵桃花的花農哇仆街啦，咁早開花，咁間因套田三萬咪 時間唔啱啦。 所以佢有方法咧，拖遲佢唔開始噶嘛，大家都知噶，啱啱啊？有啲咧，哇啲花唔開咪冇人買，佢有方法催谷佢開始嘅。我調翻轉頭就涉及我哋呢、這個我哋呢個風水玄學嗰、那個同個天咧續命嗰下啦。你咪記得孔明擺七明燈嗰個孔明燈嘅，俾個啱踢緊冧先死噶嘛，攞七星燈你就得。嗱呢個咧就係另類嘅學問嚟嘅，就話咧等於你嘅花，我開慢啲，我想開遲啲。好啦，而家我有方法知道幾時死嘅喎。我知道，咦夠鐘喎，有幾耐？咦唔掂喎，有單嘢要完成。你就可以搏嘅。大家世界可以搞到眾生機嗰啲就噱頭啦，係有嘅。 你換嘅係我嚟做啲大事， 係冇錯冇錯， 唔係唔係都 唔係咁弊嘅。好啊，呢個自己啦，好啦，到你幫人，到你幫人啊，呢個人你留低佢幾年，最長做21年，最長啊，神仙都救你唔緊，你最長做21年。譬如話佢多幾年。 他做什麼呢？留在那裡做什麼呢？是 對個工作有應，或者他個人呢，跟自己有一個很大的緣分，那此其一。但有一樣東西最危險了，屌你不理他呢，他就會隨時出世的嘛，聽其自然。你搞搞他， 他就 跌一隻鴨富汗， 他的次序就亂了。 不是啊，他跌一隻貴州，屌你啊，那條數怎麼樣計呢？你又叫他搞了多幾年，他到了貴州出世，如果你不理他呢，他又落瑞士出世的，很穩陣的。這裡呢就考人了，這裡。這裡真的要講功夫了，不是立亂的。同埋你也要明白，一個人他不過40歲呢，沒有壽元體的。 哦， 唔睇得噶喎， 即系因为可能有啲意外啊。 佢要过咗40岁后， 嗯， 即系佢计埋你今世嘅德行啊。 哦，你即系做过啲嘢啦， 系啦， 嗰时咧有个 balance sheet 喺度，有个 数啦， 即系 你先仲可以讲到佢嘅寿元判到佢，你判到之后同唔同佢续寿咧？点样对佢有咩用咧？好，你有时个世界。你咁撚痛苦，你唔好搞啦嘛！你個人本之行，聽其自然咪算咯，係咪？呢個比較深奧嘅，又有法嘅喎，即係又有一套嘅法本咧，係搞呢科嘅，係靚嘅要，唔可以唔靚嘅，即係話係好多我唔知道你哋點叫神秘，我哋就覺得唔神秘，因為你知道佢係乜嘢原理。咁啊，最簡單啦，即係話洩漏少少玄機啦。通常一行呢套術咧，一定係要有個大嘅事能咧，要有牽掛。即係譬如你起間學校啦，送間學出嚟，佢咪即係揀地咯，揀人地要畫圖即起啊。佢有件事掛緊住要起， 係佢個心願未完啊。 即係你留低咗，同佢製造咗世間緣， 有個牽掛 住嘅。這個有力在這裡，當年鄧小平那麼長命，差不多整個中國我們的老百姓 就看著他嘛， 都希望他不要死了，是不是啊？喂，你要改革開放成功啊，等一下我們都支持習近平的，喂你坐穩一點啊，習大帝，屌你有四平八穩，你不用怕，因為你現在你的中美貿易在我角度呢，就找了很多笨賊了。你開呢個19鋪大，屌你而家輸翻鋪細嘅啫，屌你係執執博算緊數， 怕得？唔係，咁佢而家要打啊嘛，佢而家要打。 要嘥撚氣啦！ 啊，佢要都要。 唔係你啲撚咗撚多著數，佢唔撚識做啫嘛，下邊啲低 B 幹部，點解教習先生得啦？你聲大大話揾我哋要祭旗，屌你咁樣過判咗10年監，你扮家產威唔扮賊？啲鬼佬話：，唉，屌你習先生係好人嚟嘅，咁啊搞緊掂啦嘛！你記得香港我哋以前嗰啲做工廠嗰啲老細啊， 美國佬嚟茶廠通水噶嘛？ 係啊。 喂，下個禮拜美國佬嚟喎。公務主單 下俾你啦，係咪？依家蘋果呢都係啦，呢啲就唔使講噶啦。 喺呢個世界做嚟睇嘅啫，呢個政治舞台。咁你俾做佢哋做俾阿浸哥同啲人民交代到啊？哇！我哋一急，屌你老公，十幾個人打靶，大佬，屌你唔理再搞啦吧？你明咩先啊？嚇！就算你拍板，拉曬中興班人家產去打靶，佢同你求情啊？喂，冇理咁搞啊，大佬。係，你明嗎？我算耶穌慈悲為懷啊！屌你，話咪啊？嚇鳩嗰啲鬼佬啊！喂，嗱，你話佢哋偷嘢，而家拉緊曬啦，準備打靶，屌你老味，寫求情信咩？ 係啦， 屌你啦，我覺得啱唔啱？ 講得啱啊！ 要有計噶，搞政治咁人哋條氣順噶嘛。 不過聽阿博士頭先講喎，係咪話咧？如果我哋譬如有啲大事業做咧，係咪個人即係？有啲乜力要我哋留低度，要完成呢啲嘢先得。 呢個深奧啊！第一，有人教你點做， 嗯， 你想做點點做先得㗎。係 啊， 做乜嘢 啊？ 喺邊個時辰去做？ 嗯，邊個介入點？邊度切入？ 用邊條法去同你申請先？屌你！喂，你方都填唔撚到，點做啊？係 啊 係 啊，入劍橋啊，點入啊？屌，方都冇嚟。 你要講數啊嘛，同個大憲章。呢個就深奧嘅，深奧嘅。呢個比較係唔係立亂出手嘅。我係幫嗰個銀行家嘅媽，係續咗十年。我唔見我電話幫佢啊！我哋聽住我把聲啦咁。 咁點解你要幫佢？ 因為佢個仔點解幫我翻咗個扶貧嘛？ 哦，即係又係呢啲，即係有 幫咗我手，有個因果喺度。 有因果喺度，係咪啊？唔係，所以簡單講就係，即係凡事都有因果啦嚇。咁有因果就 世界全世界整個宇宙嘅力，你用到因果力嘅話咧，不得了啦！喺世間化啊， 建立咗一個網絡喺度。 你唔需要飛天遁地，你知道幾時做乜，幾時唔做乜，幾時我做呢件事咧個結果會點嘅？哇，原來會變衰嘅，冇得交錢啊，大佬。等於而家你話你去嘈冤巴閉，咁咪坐撚獎咗梁振英有功德咯，有功績咯。你明唔明老師啊？ 佢做緊啦呢樣嘢， 咁佢就乜撚都冇嘅，就靠你班友咧。就捧撚咗出嚟，做撚咗國家主席級嘅人物添，有功添，搞鬥爭啊嘛。好啦，跟住咧，你幫咗成扎左棍土共咧，有位踎喎、哦，佢要整成班人去攝位中票啊嘛，原本就唔撚搞嘅，就你諗下個效果咪冇智慧咯。嗰班人冇位企噶嘛，鳩流流嘅啫嘛，嚼糖之流，屌你啲搞，哦大撚鑊！共產黨即刻要吹雞，吹雞佢邊度有兵馬啫？咪要翻嗰扎友出嚟，個兩個眼曬閉咯。你諗下，你話啲人搞政治咪你就冇嗰、那個冇嗰個 智慧 因果數計啊嘛。佢原本冇噶，邊個咁撚得勢嘅啫？俾咁撚多錢落嚟去壓位啫，啱啱啊？你製造咗佢哋蝕撚曬底，你係咪我哋睇見我哋好撚惆悵？你又？計緊流量簿嘛，喂，打開盤象棋都要睇幾步啦，睇兩步都會輸噶，大佬捉棋啱啱啊，唔係你行緊曬噶嘛。 咁但係你睇多幾步呢個靠智慧嘅，呢個又唔係一般人即係。 我咁當然啦。 呢個唔係一般人可以，尤其是話你政治嘅智慧呢個亦都係，即係歷史上我知道係。好少數人先有呢種咁嘅能力咯。 我當然啦， 就唔係個人話，我睇到係點樣點點樣。好啊，嗱，今日咧就 好多學問。 係啊，就阿博士講啲嘢未完嘅，咁但係咧就我哋時間所限啦。咁其實我哋已經冇 break 嘅基本上，咁但係阿博士仲收埋好多嘢嘅。咁但係我亦都唔會要求話，博士即係幾時講，因為睇緣分。 睇完飯有機會咪 即係適當時候， 你好似話好多人問我喂，你嗰個博士學位係點㗎？我博士學位世界得我一個族家人攞到，唔係講笑啊！ 斯蘭卡， 斯蘭卡佢係佛學嘅，等於羅馬教廷嘅天主嘅權威嚟㗎嘛？你一撳上網就知啦。 知。 喂， 我坐雙盤三個鐘頭，屌你老尾啊！帶我起身要行埋去啊！屌你老尾，落唔撚到腳嘅大佬， 腳軟噶，腳軟睇啊！ 你唔好講第二樣功夫啊，唔好話考你佛學啲功夫啊，係嘛？所以我第一個俗家人咧，佢哋攀比我。第二，好多人好奇怪，喂，唔該擺埋張寫利紙出嚟俾啲人望一望。 嗯嗯，幾乎漏咗啊！我哋 幾乎漏咗。是皇帝送舍利子俾我，世界上得我個私人有嘅佛祖舍利子，打開個斯里蘭卡嘅皇宮，話嗰個皇帝下面總統，佢三條鎖匙，民間皇帝一條，真皇一條，總統一條，先開到個塔咧，攞送舍利子俾我，當年非常轟動。咩？你何德何能咁大福報咧？點解會送個舍利子俾你咧？ 係 個國家。 就多謝 佢就多謝感謝我，點解可以咁厲害？將個佛學咧擺咗蘇聯啊嘛，當年你知唔知啊？ 哦，嗰個就牽涉 KGB 噶啦，好似嘛？ 佢就蘇聯，蘇聯就俾咗戈巴喬夫就撥咗幅地俾我。 哦， 屌你有乜大得滯？400萬平方尺，喂你搞撚掂佢啦，起個最撚大嘅我哋俄羅斯乜都要大啦，我屌啦你都話大啦，啲錢唔大啊嘛，大點去籌錢啊？跟住又將個列寧格勒金廟就交俾我哋重新發展噶嘛，咁佢蘭卡就話喂，呢啲工作咧和尚做唔撚到嘅。冇辦法，佢點樣表揚你喺中國大陸可以用我哋巴利語同中國共產黨祝福喎？喺《人民日報》登出嚟喎，大佬又可以起撚到個釋迦文化中心起廟喎，好撚難搞噶嘛。嗰只冇辦法表揚你，唔係錢表揚你，咪要打開個皇宮嘅寶塔，送粒舍利子俾你咁樣噶嘛？呢個緣分好大啦。到後期咧，我先至做。再做蘇聯蒙古嘅東歐集團駐港嘅領事，嗰、那個另外一個嗰啲新外嘢嚟啫，虛名。即係嗰時有個工作嘅任務喺度。呢啲工作好難做咁啊。當年就係即係呢個係奇遇嚟嘅，即係等於我僆仔十幾歲同探長合作，跟住啊同政治部 K 嗰啲軍情五處嘅政治部合作。 MI5 係咪啊？跟住啊，哇咁多江湖歸狗。又自己又唔會話淪落風塵，又可以有節制，跟住又做埋外交官，跟住又富貴，富貴又不嬲都富貴噶啦，係嘛？但又唔會話學人搞撚到周身唔得閒啊，閉翳咁你哋好撚難噶喎，大佬。好啦，你自己出去玩，又可以同個老婆攞到個手照，批准你識女人嘅呢個做緊難。你咪好撚難啊，幾多？ 咁啊，當然啦。 你我試過㗎，我十個八個女朋友外國嚟撚曬，我老婆請佢哋食飯㗎，親口多謝佢哋照顧我㗎。我係多謝你哋照顧我老公啊，咁屌我啲女人俾你吹靚仗啊，俾個老婆吹到 BS 啊。 差唔多啊，博士，呢啲再落去就。我驚你講話翻屋企就 唔該，我哋係老鳳嘅，聽你個大佬，係嘛？好，咁啊，今日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多謝， 好，多謝曬， 哥仔，第日有嘢問多啲啊， 好，係嘛？好 ，OK 啊，好，拜拜。